star， 神秘 star。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品冠，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我是最佳前任，哪有借口怀恨？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系电台九一点三，台中真善美电台八九点九，云嘉民生展望电台九零点五，高屏南台湾之声一零三点九，台东知本电台九一点三，花莲太鲁阁之音九一点三，宜兰北宜产业电台八九点九，澎湖社区电台八九点七。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两点整。 国民党内总统初选结束，中常委李兆平今天下午在中常会临时提案，建议党中央提名初选落败的鸿海创办人郭台铭、新北市前任市长朱立伦、前台北县长周锡玮，还有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张亚中四人出任下届不分区立委。李兆平认为，四人在初选落败之后都公开表明愿意为党还有中华民国继续努力，大家目标一致，四人又是各行各业的精英，都是党的重要资产，党应该重用，好让他们继续分担辅选重任。任命不分区立委为党中央权力，他的提案只是提醒党中央，想要赢得明年大选必须集合所有人的力量，千里马也得要有伯乐。2020总统大选，民进党蔡赖佩声浪不断，和行政院前院长赖清德亲近的法医高大成今天说，万一输掉两个都再见，民进党就没人了，为什么非得要戏打给做回戏？他不懂，他认为蔡赖佩机会不大。高大成不忘批评蔡英文，现在韩国瑜的声势不错，虽然他的行为举止像行走江湖招摇撞骗的翁罗森纳，但他会讲话。蔡英文一直说要谦卑谦卑再谦卑，但他根本不谦卑。你要看谦卑也要看人家韩国瑜那种才算谦卑。他认为蔡英文不该硬拖着赖清德和他搭档，你叫他当行政院长，他的民调已经掉了好几十趴。台北市长柯文哲昨天形容台湾就像明末天下大乱，正在加勒比海友邦访问的蔡英文总统回呛，常常听不懂他讲什么。柯文哲今天也回酸蔡总统，老百姓讲的话他也听不懂太多了。柯文哲昨天还说讨厌利用中美对抗局势谋求个人和政党利益，外界认为剑指民进党。民进党主席卓荣泰反击，美中台关系一直非常敏感，而且变化迅速，谁主张自由民主人权，我们就愿意跟他站在一起，如果有人批评他人选边站，批评的人自己就有选边站的意味。柯文哲今天也反问，我们没有和自由民主站在一起吗？我们不顾台湾主权吗？没有站在美国这边吗？柯文哲强调，亲美友中代表我们还是和美国站在一起，这没问题，但是谁叫你为了操纵民意去做没有必要的对抗，大家都是成年人，智商也都超过70，所以不用讲太多。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57点，来到10828点，成交金额1128亿。日本日经指数现在下跌58点，21476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21点，2070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2点，2934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40点，9324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69点，28550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2点，3362点。丹纳斯台风逼近，西部最南的横向航线屏东县东港到小琉球，今天下午维持正常船班，不过明天停航。暑假一向都是小琉球的旅游旺季，每天将近万人登岛，今天去程人潮寥寥可数，返台倒是人潮满满。基于安全预防，4家交通轮宣布明天航班停航。 中央气象局发布轻度台风丹纳斯海上陆上台风警报。台风目前在俄伦比东南方海面向西北移动，暴风圈朝巴士海峡接近，威胁台东恒春半岛以及屏东地区。台风中心位置现在在俄伦比东南方大约430公里的海面上，以每小时18公里速度向西北行进，七级风暴风半径150公里，近中心最大风速每秒18公尺，相当于8级风。陆上警戒范围：台东、函嶺岛、兰屿、恒春半岛、屏东地区必须要防范强风豪雨。在巴士海峡、台湾东南部海面、函嶺岛、兰屿以及台湾海峡南部航行作业船只也得严加戒备。今天开始，基隆北海岸、台湾东半部、函嶺岛、兰屿、恒春半岛以及南部沿海地区都有长浪。台湾附近各沿海空旷地区阵风较强，临近海域风浪明显增大。今天到后天适逢大潮，又受台风影响，中南部以及东南部沿海低洼地区小心淹水。另外，今天西半部地区可能吹起焚风，提醒您留意。以上新闻由丁娟娟编辑播报。 日方真传最贴心，父亲节全家享温馨。含18种天然氨基酸、牛磺酸与天然多糖体的脆鱼精，一天一包，对全家人最好。即日起到7月31号，日方官网好礼优惠4重奏，脆鱼精指定组合加88元，赠送美国百年品牌 Hoover 无线吸尘器或空气清净机。日方真传邀您用最好的脆鱼精给最重要的父亲营养健康好体力。06-384-2277。 大家好，我是普林斯顿超强记忆的 Simon。 多年的教学，我们证明了顶尖的成绩绝对不是少数孩子的专利。面对课本，让他学会透彻的理解，有效的整理，达到稳定的记忆。每一个孩子都可以成为学习的高手，读书有方法，一个暑假就开窍。 普林斯顿暑期超强记忆训练营，北中南免费试听，请拨02-2768-5887 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每到夏天，我要去， 一定要去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即日起到8月12号，在台东鹿野高台热闹升空， 还有三仙台、池上大坡池和太麻里曙光园区都有热气球光雕音乐会。 不止如此哦，今年首次把热气球带到绿岛跨海演出，一场结合夏夜银河星空与热气球的盛宴，绝对让你感动指数破表。 详情请上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官网。以上广告由台东县政府提供。 他来，他唱，他征服，流行君临天下，排行万王之王。红发艾德最新专辑7月12日，华纳。 Hello， 我是 Austin 李建轩，最近创作了一首新单曲《那个谁》，我也即将在 U4Star 聊天室分享我的创作历程。本周六晚上6点，请锁定 U4Star 聊天室哦。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星。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妹妹 哥哥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下午的2:11，今天是7月17号，让我们一起来好好的听听哥哥妹妹有意思。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联播网，嗨，我是欧马克。今天呢，广播女神玛丽呢在录她的带状电视节目，所以今天也是休假中，免站牌。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苏慧伦跟伍佰一起合作的这首歌曲，叫做《黄色月亮》。不知道最近大家有没有好好的抬头看看天空，那个月亮，我的天啊，真的是有够圆、有够大、有够亮，真的非常亮。今天呢，第一开始的这个段落要为你送上都是黄色的歌，其实是因为最近这个人发了新专辑，即将要发新专辑，在7月26号全球发行。在 ADA Rising 厂牌当中，这个印尼来自雅加达的小伙子，明明英文不是母语，可是却可以席卷全球的嘻哈音乐界。原本他叫做 Rich Chiga， 现在他叫做 Rich Brian Yellow。 How do I disappear tonight? Life looks so easy, all you gotta do is close your eyes. Please don't call the river, I don't need no help. Bury me a legend, I'ma dig the grave myself. I can't remember when I last fought the life. I'll try to save my life. I'm already on my way tonight. The blood is on my hands, it's either do or die. Don't even try.Rich Brian 这一次呢，这个 Yellow 歌跟他以前的作风完全的不一样。那他之前呢，在他18岁席卷全球，18岁还是更年轻的时候啊，席卷全球的时候就已经让大家吓到。那现在才多了一年，19岁。可是呢，他除了之前有来过台湾，有过亚洲巡演之外，这首歌里面在讲的说，他已经巡演过美国的50州了。巡演过美国的50州，而我甚至连美国的公民都没有，我可以做到，那当然你也可以。然后这一次他用一个非常不一样的音乐性很强的一个调调，然后走这种 R&B 风格。因为以往呢，现在流行的，昨天的节目当中也讲到，就是很多的 mumble rap 或是很多的 trap，讲的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歌词，然后唱法呢，也就是 听起来呢，就有一种厌世感， 但是他不断在挑战自己，他想要做一些更新的东西。这首歌叫 Yellow。同样呢，有很多人就说哦，我身在台湾，或是怪自己说哦，我现在环境不好，这样子跟其他人不一样，不能比较。然后你看我的同学，他爸妈那个时候就在美国生下来，所以他现在可以去美国找工作，然后我不行。我们同样都念资讯系，念资工，我们同样都是城市人才，可是他可以进 Google， 我不行等等。如果你真的是这样想的话，那真的有点可惜啊，因为当然环境很重要，可是最后还是你有没有那个心去往前冲撞。不管呢是在 NBA 场上的林书豪，很多人就说篮球这种运动不是给黄种人做的啦，就是我们黄种人体型就是不行啦。如果你相信这种种族论，你相信这种种族体格决定论的话，一辈子哪里都去不了。你不相信自己的能动性的话，一辈子都没有办法冲出去的。 Look at the stars, look how they shine.They were all yellow. I came along. I wrote a song for you. And all the things you do. And it was called yellow. So then I took my turn. Oh, what a thing to have done.It was all yellow. Your skin, oh yeah, your skin and bones turned into something beautiful. And you know I love you so. You know I love you so. All the things that you do. 说到了黄色，说到了 Yellow， 当然呢，很经典的作品来自于酷玩乐团 Coldplay 的 Yellow。 那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呢，还有人想到了黄色，有一个更老的也更经典的 Yellow Submarine。 身边都是雷队友， 上台报告很紧张， Come on come on， 上班族543， 一起来聊聊今天的 五四三。 02-23-63-9955。在这个台风即将来袭的午后，欢迎您打电话进来跟我们一起聊聊天，跟我一起聊聊天。时间是2:22。最近呢，飞碟联播网的 APP 就是不太稳定啊，我后台很难登进去。然后听众朋友们的反应也是一直说留言可能会被吃掉。那如果你有话想讲，你知道打完字然后发现我的字不见的那种感觉，有时候会蛮糟的。就像打完了一段那个，比如说你打了一段文章没有存档，我打了一段报告没有存档，刚刚花的时间全部都付诸东流，那种感觉真的很想哭哭。欢迎你可以直接拿起电话来跟我说说话，虽然可能很多人有电话恐惧症，那就利用这两个小时来克服你的电话恐惧症吧。02-23-63-9955。Hello， 飞碟你好。被骗了。 这里没有讯号，没有邻居，剩一片森林，都不孤寂，因为可以继续穿着你的。 Hello， 我今天被放管了。 放管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是开怪手的，他是有叫司机昨天来做，做个半天，休息。他说今天还会过来，结果我就开另外一台，结果早上人家打给我说啊，你司机怎么没有来啊？结果一问之下，他不见了。 什么意思啊？总而言之，应该是什么？你应该要到而没有到吗？还是你被骗了？ 对对对对对对，应该要到的人没有到，人就不见了。对啊， 那怎么 没有要来要跟我们讲一下啊？不讲就直接就绕跑了。 这是不是很常发生啊？ 最近啊，最近司机很欠啊。 呵呵呵，那如果要当就是怪手司机 啊，你可以告诉我一样，就是我需要考什么东西吗？要拿什么执照吗？ 要考那个丙级的那个怪手执照。 哈， 对。 需要受多少？就那个好考嘛？就是我要学的话，我去哪里学嘞？ 就好像现在在桃园那边有得学，可是你学了，你不一定来工地，你有办法用到，完全用不到。 所以那个执照只是一个执照，真正实战的时候又是另外一回事。 对，那实战来完全都不会啦。 那完全不会怎样？会有师傅，会有学长带我吗？ 大部分都是会有人带的啊。如果人家不带，你就完蛋了啊。 哈，那这样不是很危险？就是我不太会操作，然后那个工地可能会被我乱搞。 对啊，人家就打枪了，就叫你明天换人了啊。 哈，那 对啊， 怪手司机的待遇如何呢？是算日薪的吗？还是算时薪的？ 时薪 哦，时薪哦。 嗯哼， 那时薪大概多少？ 375。 375 一小时。 我刚刚以为3750哎， 没有啦，哪那么多？ 时薪375，那通常一个班大概会约到多久？四个小时？六个小时？ 就正常班就八个小时啊，3000块啊。 OK， 八个小时3000块，一个小时375。 对啊，对啊，对啊，八小时等于3000块啊。嗯， 好，所以现在怪手司机很缺就对了。 超级缺啊。 好， 那感觉好像可以开一个怪手学校，可以实战用的啊，不只是考照用的，需要真正可以让人家用的才行啊。 没有用啊，因为那只是就算是驾训班，你学出来之后，一下就叫你上高速公路，你敢开吗？ 哦，所以应该要开。 就是在塞车时间叫你开出去，你一定吓到腿软吧？ 对啊， 要有实战经验的才有用啊。 所以应该开一个就是一片空地，然后又让大家就是疯狂自己挖自己实战这样子。 他乱挖不行啊，你在工地又有程序要挖，有一定的程序要做啊。 哦， 所以那要实战经验啊。 好，我希望你之后找人都顺利，不会被放鸟。 谢谢， 拜拜， 拜拜。 Shout out to 所有辛苦的司机，不管你开的是黄色的计程车，还是黄色的垃圾车，还是黄色的工程车，还是黄色的推土机，黄色的怪手。Shout out to you， 02-23-63-9955。Hello， 你好。 你好，马克。 嗨嗨，你是谁？ 我是台北的爱丽丝。 爱丽丝要跟我们说啥呢？ 我要说这是我上班之前发生的事情，就是我今天为了帮我妈妈做一个肠道 2.0 的评估，所以我今天就晚上班，然后我等那个人来评估完之后我才去上班。可是我要讲的就是那个肠道 2.0 的评估真的有让我觉得非常不妥当的地方。 怎么了？ 因为我妈妈是就是洗肾的患者，然后她有身心障碍手册。那现在这个2.0版就是有一种叫做居家生长环境的补助。然后我因为要搬新家了，所以我要帮我妈妈就是申请这个评估，因为怕她会被门槛绊倒，或者是上厕所的时候容易滑倒或什么的。所以我今天评估师来的时候跟我讲了一句话，我觉得我非常的不能认同。 他说啥？ 他说你要等到搬进去之后才能评估，因为如果你不住在里面，我怎么会知道你妈妈的动线是什么呢？ 我不就是因为想要知道你设计动线我才请你来的吗？ 你非常的有 sense， 我也是这么认为。 奇妙了，奇妙了，奇妙了。 对，我就跟他讲说，问题是我的卫浴要改装，不就是为了我妈妈不容易跌倒、不容易滑倒，要进行改装？人住在里面，怎么能改装呢？所以我觉得，一般人的，我不知道一般人，应该是说政府人员的想法跟我们实地家属的想法还是有太大的落差。 哇，真的是很怪耶。 对，非常怪。 那现在怎么办呢？那现在就是你还是要想，就是尽可能的想象妈妈的动线，这样子。 因为我有跟他提出说，妈妈的动线，我最在乎的就是从她的房间到洗手间的动线。因为我妈妈是可以走，虽然可以走路，可是她常常因为平衡不好的问题，或是低血压的问题，容易有时候晃一下之类的。对。所以我就说他的动线很简单，我已经知道他要住哪个房间，我也知道他要使用哪一个厕所，那我不就已经可以先做评估了吗？那我有反映这件事，但是我不确定我最后会不会得到一个好的答案。 那请这个评估师来是可以干什么？ 评估师来就是他要评估我妈妈的状况，可以申请这方面的补助与否啦，就是可不可以。因为当然补助很少一点点，但是我只是觉得这是一个怎么讲资源，我就应该帮我妈妈申请。 是，那跟家里面的那个动线有什么关系呢？就是他看你妈妈的状况就好了啦。就那家里面完全就是那个动线非常的安全的话，补助就会比较少吗？还是这个家里面困难重重，像要跑500障碍的话，补助就会比较多吗？ 应该是说，如果困难家里的动线没有很好的话，要改的东西比较多，可能他核准的项目就会比较多。 哦， 对，但是我只是觉得

就是日常活动 哦，去玩， 对， 嗯， 然后最近好像两年都没有台风了， 嗯， 我很怕这一次会很大， 哦，因为太久没来，这一次会一次爆发这样的， 对，而且从南部上来的台风，嗯，我们又要往南部走，实在的， 嗯。嗯，但如果这个，因为现在有警报嘛，如果这个警报变大的话，你们这场活动就会取消啊，对吧？ 取消哦。 对啊， 很麻烦。 好，反正总而言之呢，嗯，希望你没事，好吗？ 对啊，我们已经筹划了半年多了，结果 半年多，在高雄要玩什么？ 三山之旅啊。 什么之旅？ 香山、旗杆、凤山。 哦，山山山之旅哦， 对 ，OK， 啊，真是的。 好，反正该来的就是会来，不会来的就不会来，现在担心也没有用。 叫他转向好了。 好的，听到，拜拜。 好， 拜 拜，拜拜。 台风其实年年有了，没有说两年没有来台风了。其实每年都有台风，每年都有台风袭台啊，就是多或少哦，强或弱的差别而已。而今年呢，已经进入到了七月中，好像才第一个有感觉靠近台湾有发警报的台风。我却躲在自己孤独的黑洞，我只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就是请你 leave me alone， 很想说，但又觉得没有话好说，我只恨我自己，逃不出这监狱。或许我是个没有出息的小虫，不该一直装。今天你心情也有点闷闷吗？跟刚刚的 Tina 一样有点闷闷吗？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 DT 陶喆这首歌曲《黑色柳丁》，在八月份的超犀利趴第十年，陶喆也有参战，在星期天的时候哦，0223639955，2:40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 DJ 欧马克。Hello， 你好。 喂，马克。 嗨，你是？ 我是台北李先生。 嗨，李先生。 打电话不用钱的那一位。 打电话不用钱的李先生，今天要跟我们说什么？ 这个一定要讲一下，但我先听逛一下广播。 好的。 两天，台湾铁路的站长， 嗯， 帮我们拦了一台普悠玛。 啊哈，什么叫拦了一台？这是可以随招随停的吗？ 差不多是这个概念。 啊， 那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我长话短说，就是我们在东澳，也就是宜兰，原本买了莒光号的车票，要回台北，结果莒光号过站不停，我们就没有上车了，那当地人跟我们说，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 对啊， 因为下一班莒光号往台北，是三个小时后，那当地人原本大部分人都是买，就是等于说区间车的票，那其他人都没有，就是坐短程的，所以没有什么影响，刚好就只有我跟我母亲两位，要往台北，那不太可能坐区间车一口气坐到台北吧，而且要站着，于是呢，站长就带着无线电上来，帮我们拦了下一台无忧马。 太酷了吧！ 我当下完全没有任何觉得这是一个很，我朋友跟我说这是被雷打到的几率才会遇到这样的事情，而且站长还帮我们做这种事情。 对啊，对啊。 于是呢，我们坐到了下一班，比前一班甩掉我们的莒光号还要快到台北。 后发先至。 没错，因为我们超车了。莒光号让我们就是这样子。 李先生，你还好吗？李先生，李先生， 觉得非常的就是惊讶，一定要打进来分享看看。 这真的太夸张，所以其实是因你要搭的那一班莒光号的列车脱班，对不对？ 他就是有列车有进来，但是完全都没有停。直接就直接 加 速， 对，就是忘记要停你们那一站， 没错， 太夸张了啦，这个， 没错， 而且如果我是坐在普悠马号的那一班车的乘客，我会觉得莫名其妙，为什么突然要加停一站？Why？ 对，就是站长就是无线电跟列车长联络，就是说下一站。这一站要停一下，然后再几位乘客， 有再几位乘客， 然后普悠马就非常的准时，就是进来，然后就为了载我们几个人，我不知道车上的广播是说什么样的原因要停车啦，但是他就是在那个小站停了。 天哪，对，当然普悠马号准点，可是后面那几站可能就会慢两分钟，慢三分钟。对，就是因为让你们上车， 慢慢的稀释掉它误点的时间，最后抵达台北的时间，总共误点了35分钟才到。 哇！你说你的普悠马号误点了35分钟吗？ 对，它最后抵达台北之前，应该说它从宜兰要到台北站的时候，它就说就是预计会延误35分钟才到。 哈，怎么差这么久啊？ 对啊，不知道哎。 不知路线发生什么问题。 没错。 好的，这个奇遇真的可以叫奇遇。 真的真的，而且又能打进来分享，实在是刚好抒发了真的是惊奇旅程的心情。 好的，谢谢你李先生。 谢谢你。 拜拜。 想太多。 大家一起来想想，如果今天你是一个小站的火车长，不是火车长，你是一个小站的站长，然后发生了这件事情，你的同事犯了错，你的同事呢该停未停，好，我们先不管，就是在他车上那些应该要下车的人该怎么办，我们先管管在你这个站里面，你的管辖范围之内，有人想要搭这班车，可是他却没有搭到，你该怎么办呢？Hello， 你好。 喂，你好。 你是谁？什么先生？ 林先生。 林先生怎么样？ 玛丽还没回来吗？ 玛丽啥？什么？ 玛丽还在录影，录那个录影，还在录影吗？ 是的啊。 他连录两天哦。 连录两天，录不同的节目啊。 哦，那请问什么时候送票呢？ 我怎么知道呢？今天我也不知道啊。 今天还没有送吗？ 还没啊。 啊，所以是四五两天其中一天，因为不是一到五而已吗？ 对啊，应该是这样吧。 那今天没送，今天不会送吗？ 今天不会送啊。 那就是等明天、明后天的吗 ？Yes。 就是什么充电的好用户吗？ 啊，是。 还没送吗？ 还没。 谢谢。 拜。嗨，你好。嗨嗨，你是？ 我是天天。 嗨，天天，你现在偷讲电话是不是？ 嗯，偷讲。 为什么声音如此的小声与猥琐？ 哦，你等我一下，因为我是在办公室里面。 啊，那就是偷讲电话嘛！ 啊，好了，我出来了。啊、 好，天天要跟我们说什么？ 哦，刚刚那个李先生说的那台普悠玛，我在那上面。 真假的？这么巧？有一个拖慢，然后因为拦下普悠玛上车了，有一个在普悠玛上，哇，在不同的那个不同视角，我简直像在拍电影一样，我天啊！ 我就想说，到底为什么那一天会那么晚才到台北？原来是他！ 天啊！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才刚从，也是从台东那边下活动， 嗯， 对，然后就是累到翻掉这样子， 嗯。 对，然后想说，奇怪，怎么中间有一度车子就是用很诡异的速度慢下来？对对对对对，然后那时候不疑有他，结果最后回台北就是，怎么晚了30几分钟？ 哇，晚这么久，所以车上也没有广播吗？还是你没有听到？ 我没听到，我不确定是因为我那时候昏昏沉沉的，还是真的没有讲？对、嗯、对，反正就蛮酷的。 所以其实。一台火车，你可能觉得哇，就是稍微停一下，其实会造成30分钟的误点，好可怕、喔。 对啊，它差很多所以那时候我没有吓到，就是奇怪，为什么普悠玛会误那么久？ 好的，谢谢你，天天， 不客气， 拜拜， 好，拜拜。 对啊，所以我们常常觉得说没有停一下而已嘛，停一下，可是从那个你知道。接到讯息，然后开始减速，然后刹车，再重新启动，然后再加速。之前呢，就是也有看到一个也是报道啦，就是一个研究说，其实如果啊每个人在高速公路上面都用一样的车速行进的话，其实基本上会很顺畅。可是为什么高速公路常会塞车？就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并不同步。有的人呢觉得我可以开很快，然后所以我就开很快。有的人觉得没有，我跟那个车子保持的距离要几公尺啊。有的人那个公尺要保持很长，有的人公尺要保持很短。有的人喜欢就是按一下就含一下刹车，每含一下下你觉得都没有差，其实都会造成后面的驾驶跟后面的路就是这样慢慢慢慢慢慢堆叠起来塞起来的。 fade away, fade away, fade away, fade away. 警告天气，啊！ 等待的彩虹出现在雨后的。 大家好，我是孔晨宇。我曾经走过人生阴暗的低谷，也接受过温暖及时的援助。在主打歌《全新的我》当中，我将自己的故事写进歌词里，希望这首歌能鼓励更多正在经历水深火热的人，感受力量和生命的曙光， 让曙光穿过冰冷的胸口，昨天重新再来过，影响挫折别软弱，鼓起勇气去走，有谁能阻挡我？受了伤就别想着退让，流了汗就能越过难关，我迎着风面对所有的挑战，等待的彩虹出现在雨后， 让早已疲惫的身心有个休息的角落，接受生命中所有的不完美，让曙光穿过雨后的天空，黑暗的尽头一定会有希望的彩虹。 Bad We Brand New Me，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全球豪华邮轮领导品牌公主邮轮太阳公主号，夏季限定航次，好礼二选一，第二人半价或最高减6000。五道式经典主餐厅、型男主厨海上雪儿餐厅、日式海寿司海鲜霸，还有首创星空露天电影院、公主剧院原创歌舞秀，全面升级 Discovery 探索营，提供不同年龄层孩童主题空间。基隆港出发，详情请洽各大旅行社。 我是 Vivian 徐若瑄，一起在感恩的季节感谢最爱的人，辉夜按摩椅是我送礼的最佳选择。祝大家父亲节快乐，更多父亲节优惠请洽辉夜按摩椅官方网站，辉夜 VSOFA 感恩回馈价请洽02-2765-1880。 Hello, my name is Zhu Jin. I am 7 years old. I run very fast and I like to play soccer. 我是 Eugene 妈妈。 Eugene 从对英文的完全陌生到现在能够直觉且正确的掌握复杂的指令，并且大方的说出完整的句子，我非常开心看到他的进步。 你也想见证孩子的英文能力大跃进吗？请电0800-009986或上网搜寻大脑地图。 爱到不疯魔不成活，才能感觉心还在跳动。性为你着魔，和乐音乐恋曲成精。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炳翔，就是喜欢你甜不辣，不辣不辣。 微笑是明天伸出巨大的力量。 西瓜甜不甜？ 冬去那个大姐，你不要臭脸。 我的全新创作专辑《你在干嘛》7月12号火热发行。 大家好，我是 TL 江天林。 在今年呢，看完了《小飞象》，看完了《阿拉丁》之后，迪士尼2019电影版的《狮子王》，哎，要在今天上映哎，7月17号，导演呢强法沃会率领《阿凡达》的视，哎，为什么是中文？视效团队将经典的场景重现在观众眼前。为什么是中文的这首歌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原本是 Elton John， 现在唱歌的是。张学友，微风很动听，还有 Beyonce 哦。 闭不上我看着他双眼， 最美的风景。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塞车再会吼，上紧就是才塞几点钟尔，就才算遐疼，剩的体力就无够拼。文发头前有一箱半，后到柜台两米半，驾驶空间加真宽，坐久嘛袂神叨叨，前宽后宽，舒适高载，趁钱唔只会快快快。BFSK 文发福利库，生意稳发啦！车卡空白空空八八九九五八空白空空八八九九五八。 我是 Kiwi 创业行销的副理 Roger， 帮厂商办活动是我们的专业。每次邀请来宾到南科参加活动，总是希望能帮来宾安排的舒适、吃好、住好。南科赞美酒店紧邻南科园区，不论是住宿环境或是餐点，都令人放心满意。在这里为大家推荐南科赞美酒店，是住宿、会议与宴客的好选择。 订房专线06583-8383，06583-8383。 中原普渡拜甜甜大赚钱，全爱滋味黑八宝薏仁堡牛奶花生提来到。 阿乐阿乐透， 财神拢会到哦。 空中歌剧院、果陀剧场、绿岛小夜曲。 这绿岛像一只船，在月夜里摇呀摇。 大家好，我是 Cindy 袁咏琳。今年八月起，即将参与华文最动人音乐剧《绿岛小夜曲》。我饰演在繁华都市生活的电吉他手，偶然呢有一天回到家乡阿里山，这才终于听到一首首情意款款的经典老歌。而这些老歌呢，带出来的是一段段凄美的爱情故事与风土民情。全程有台北市立交响乐团震撼伴奏，欢迎走入剧场看我与江美琪、朴学亮的演出哦！快上飞碟脸书回答问题，还有机会获得日式古宅咖啡屋《绿岛小夜曲》的双人餐券哦！ 我是 MC 哈的热狗， 你还记得吗？ 现在时间下午三点整。 国民党总统初选由高雄市长韩国瑜出现，但是今天中常会一方面核备初选结果，另一方面却审议党章修正案，删除总统为当然党主席条款，与新增五席县市长主席指定中常委。外界解读，这都是为了稳固党主席吴敦义在党内的地位。中常委姚江铃指出，推动删除总统为当然党主席条款，是让党务运作正常化，不是让现任党主席永任或者是限制谁不能参选，没有为谁量身打造。中常委曾文培也说，韩国瑜不熟悉党务，删除总统为当然党主席条款，这对韩国瑜来说应该是个解脱。至于新增党主席指定五席县市长中常委，也是党推动内造化，人选尊重党主席决定。国民党总统初选由高雄市长韩国瑜胜出，但是不是确定2020年总统大选就由韩国瑜征战？外资摩根士坦利分析，过往有过前主席洪秀柱人气直落，国民党大动作换柱的经验，现在就说竞逐大位的人选确定可能太早。摩根士坦利是国民党公布民调结果之后第一家发布评论的外资，报告提到韩国瑜出现影响台湾基本面有限，国际局势尤其美洲贸易战才是左右行情的关键。摩根士坦利考量中国通讯大厂华为风暴已经把台北股市的平等降为减码，最新观点不变，第三季新台币看法保守，走贬几率偏高。瑞士政府今天同意将中国籍生物化学家薛公达引渡到美国。薛公达涉嫌协助中国窃取药品制造商葛兰素史克 GSK 价值高达 5.5 亿美金的商业机密。 现年54岁的薛公达在瑞士从事生物医药研究，他的妹妹生物化学家薛瑜去年坦承从 GSK 窃取了抗癌药机密。薛瑜是全球顶尖的蛋白质生物学家，2006年到2016年在 GSK 工作，目前正在等待法院判决，最高可能判刑10年。美国指控薛公达接收了妹妹在 GSK 取得的抗癌药机密之后，先在研究所实验，然后把研究结果交给中国的同伙。经美国宾州法院要求，瑞士联邦司法办公室裁定薛公达引渡到美国，薛公达拥有30天时间可以上诉。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下跌66点，来到21469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下跌18点，成为2072点。中国上证指数现在下跌5点，2930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17点，9300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84点，28535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0.14点，3359点。台北股市收盘下跌57点，指数10828点，成交金额1128亿。台风逼近，公路总局预告省道7处警戒路段，包括了台九线苏花公路、台九线南回公路、台11线仁定盛天路段、台11甲线光丰公路、台20线南横公路、台23线东富公路、台24线雾台公路。民众行经预警路段，小心驾驶，密切注意公路灾情。中央气象局发布轻度台风丹纳斯海上陆上台风警报，台风目前在俄伦比东南方海面向西北移动，暴风圈朝巴士海峡接近，威胁台东花莲、恒春半岛以及屏东地区。台风中心位置在俄伦比东南方大约420公里海面上，以每小时17公里的速度向西北行进，七级风暴风半径150公里，近中心最大风速每秒18公尺，相当于8级风。路上警戒范围：台东含绿道蓝雨，花莲、恒春半岛、屏东地区必须防范强风豪雨，在巴士海峡、台湾东南部海面含绿道蓝雨，以及台湾东北部海面，还有台湾海峡南部航行作业船只也要严加戒备。今天开始，基隆北海岸、台湾东半部含绿岛蓝雨，恒春半岛以及南部沿海地区都有长浪，台湾附近各沿海空旷地区的阵风较强，临近海域风浪明显增大。今天到后天适逢大潮，又受台风影响，中南部和东南部沿海低洼地区小心淹水，今天西半部地区可能吹起焚风。高温资讯，今天新竹地区、苗栗县高雄市近山区或河谷为可能出现38度极端高温的橙色灯号，提醒您特别留意。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是谁在大直舍不得关窗，开启无界，窗外摩天轮夜好美，大直美丽华对面开禧无界，10大艺术家打造无价艺术，50平、60平摩天轮景观席限量，钢石地标开禧无界美丽落成，02-2799-2255。 老公，去 Okinawa 想搭哪班飞机？ 我们这次搭车去，来上车。现在到 Luxgen， 全车系试乘都可抽日本冲绳双人来回机票，购车再送最高110,000红利发财金， 还能体验全球首发 Luxgen S5 4门轿跑，感受国产唯一搭载车联网系统和225匹马力的惊人魅力，快来电试乘吧。 Luxgen。 你这么赶要去哪里呀、啊？ 我要去缴罚单啦、哦！去年啊，我家那辆摩托车被偷，想说老爷车啦，就只去警察局备案，没有报废。结果收到环保局寄来的罚单，说我没有去做排气定期检验，罚2000呢，真的很不服气。 哎，我听说如果对行政机关的行政处分不服，可以在30天内提起诉愿，让诉愿委员看看行政机关的处分有没有错误，这是一种行政救济程序。那些诉愿委员啊，都是法律专家，而且诉愿服务是免费的哦。 真的可以吗？ 当然啦，诉愿是人民的权利，赶快试试看吧。 当您对台北市政府所属各级机关的行政处分不服，认为合法权益或利益受到损害时，可以向台北市政府法务局提起诉愿。详情请上台北市政府法务局网站或拨打1999查询。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法务局提供。 我是伍佰， UFO。 哥哥妹妹有意思。 嗯，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星期三下午的三点钟过后，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好久不见得。我有罪，又到了我们来忏悔的时候了，来反省自己的时候了。这个礼拜或是最近这一段期间，有没有什么你真的觉得你自己需要深切反省的，利用飞碟联播网的大平台来忏悔一下吧。打电话进来你可以匿名，在 APP 上面留言会看到你 Facebook 的名字，0223639955。每星期三，每周三下午的三点钟过后，让我们为我们自己所犯下的错做个姗姗来迟的告解吧。0223639955，0223639955，或是使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但是我们的 APP 就是有点时好时坏，有点使性子啊。有可能那个留言会被吃掉，你要留言的时候记得先复制一下，没出来的话你可以再贴上，再贴上。好的，今天的周三告解是，首先第一个告解的，我有罪。 我在上班的途中去找朋友，我还熬了他一杯咖啡。我坏，我有罪。线上的第一位告捷，起手式应该知道吧？我有罪。嗨，你好， 伊马克，你好。 你 我有罪 ？Yes。你要告捷的是？ 我现在准备犯罪。 现在准备犯罪，那你就不要犯下，你就没罪啦。 不行。 为什么？ 我想，那你可以听一下我想要犯罪的内容吗？ 好，你说。 因为我准备在我做的影片跟。我准备在我影片里面做一个比较轻松的一个段子、啊、对，就是因为我影片一开始可能会比较可怕一点、嗯、那中间会有个休息时间是讲一些垃圾话，嗯，但这次的影片故事可能会讲到一些就是现在还在，因为是讲校园的传说，但、嗯、但可能会害怕会害到那间学校，所以我想要讲在影片里面讲一些比较轻松的，就是我国中的时候有一个学校的故事，不过我一直在犹豫要不要讲，因为它有点涩涩的。但在这 YouTube 这个大平台，我觉得好像会残害到别人。 什么意思啊？就是你现在要做这个影片，然后你要讲校园传说，讲这个校园传说呢，是你国中时候发生的事情。 哦，没有，前面是高中的，可是这个学校还营业中。对，哦、然后很明显，它的特征很明显， 所以你要讲高中的事情。 嗯哼， 那你讲这高中事情，你怕会损害到就是这一所高中的校誉这样子， 所以我要用另外一所学校的校的那个小故事来掩盖这件事情。 这哪能掩盖啊？这你讲了就是讲了啊。 那好吧，那我可以分享你，那我可以问马克，你觉得我会讲这个故事，你觉得可以在 YouTube 上面放？ YouTube 上 YouTube 又没有 NCC 管 YouTube， 你想讲什么就讲什么啊，网络就是自由啊。 哎呦， 对啊， 哎， 你唯一要考量，你唯一要考量，只有就是你这个讲出来以后会不会就是伤害到你自己的形象或是干嘛？但是也没差，反正你没有什么形象啊。 那我可以简短的在这边抢先给爆给大家知道， 抢先爆雷是不是？就还不用去看维腾的 YouTube 就应该知道这个故事是什么？只给哥哥妹妹有意思的听众朋友们。 不谁啊？这是维腾啊！ 哦， 谁？我不知道。 哦，不是维，对不起，对不起，对，不是维腾，不是维腾啊，请说，请说。 我是想要轻松的讲一个国中的时候我曾经耳闻哈，因为国中的时候断考的时候都会有一个提早交卷时间 啊。 那曾经有两个女同学用提早交卷这个时间呢，就是趁老师还在教室里面 啊， 他们就一群人提早交卷出去之后，有两个女生就穿着，因为是夏天嘛，他们穿着冬天的厚外套 啊， 然后就一群人躲在厕所里面 啊， 但冬天的厚外套里面是没有穿任何东西的。然后他们就躲在厕所里面，就是男同学可以就是有一个一次摸摸的机会啊，摸摸一次，摸摸摸摸摸， 这个商业行为吗？ 对，就是摸摸一次50块， 我天哪，太有生意头了，不是太沦丧了吧？ 所以我很犹豫啊。 Oh my god！ 马克，你觉得这个这么你像你那么优质的频道，你觉得这样会可以吗？ 你说我优质的频道，你说 YouTube 欧马克哦？ 对啊，你会讲吗 ？YouTube 欧马克可能不会讲，可是也许在什么直播的那种，就是分享人生经历的时候会讲，可是可能不会专门做一支影片来讲 啊。如果是带过而已，只是带过而已就哦， 对对对 哦。 但如果在马克信箱就是上班可以听的那个频道的话，那一定会放。 哦，好，那我知道，那我忏悔完了，但我要犯罪了，谢谢， 再见， 拜拜， 拜拜。竟然还有这一种，明知已经要犯罪了，然后还忏悔，那其实就是。如果有一件事情你知道已经是错的，那其实你就是不要去做，你就不会有后面这些要道歉的事情。我发现其实好像我们人常常是这个样子的，就是明明知道那个是错的，你还是会想要去做，做了以后然后再想说、啊、糟糕再来道歉。尤其常常发生在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当中，就是你明明知道你做这件事情对方不开心，但你还是想做，那做了以后怎么样呢？就不告诉人家，不告诉对方，然后这个时候呢对方最后还是会发现嘛，发现以后就说你说谎，然后这个时候我就会辩驳说，没有，我没有说谎啊，我只是没有告诉你而已。但其实你就是犯罪了嘛，其实你就是你原本你心里面你就知道这件事不应该做的嘛。这里播着你最爱的那首歌，冷气坏了就吹自然风，经过一座又一座的山，不知道我们要去什么地方，只希望没有到达的那一天，我说我们就朝太阳的方向前进，看着日出日落，永远就不会停止往前。你说别哭了吧，我的笑身旁，但是你知不知道，我就像这样静静坐在你身旁，但是你知不知道，我就像这样静静坐在你身旁，但是你不知道，在梦醒之后我们就会分开。 星期三下午的三点钟过后，周三告解室与周三告解日的时间，欢迎打电话进来。我有罪，告解一下，0223639955，0223639955，或是欢迎你利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很简单的用文字一句话告解你最近所犯下的罪。Hello， 你好， 马克，你好， 你好，你是啊，不，不能讲你是，请告解。 我有罪。 是你有什么罪？ 可是我这个罪是蛮久之前就犯的。 OK， 就是我的第一次是花钱买的。 那你现在觉得这件事不好是不是？你现在常常会觉得可恶，我第一次竟然是用钱。 会 哦。 因为就是从那一次之后，我只要有认识，我有玩交友软体的话，然后认识新朋友，如果聊到一些比较色色的话题，他们就会问我说你有经验吗？但其实我都说我没有，然后 对内心不愿意承认那是一次经验， 对 ，OK， 对， 你现在几岁啊？ 我现在24岁。 24，那 而且我也没有谈过恋爱。 那从那一次经验之后，还有发生过第二次吗？ 有。 你的笑是第二次一样也是用金钱获得的吗？ 后面蛮多次都是用金钱获得的。 但你现在自己过不了自己这一关，你现在用交友软体，你认识新的对象的时候怎么办呢？如果对方不能接受，或者你这就是一直你心里面的秘密啊。 对 对啊，那怎么办？你告解完是告解完一回事，可是如果你自己你知道你内心这关没有处理好，你要么就坦然接受说对我就是有做这件事情，你要对啊，你要么就是从今天以后就是没有，我重新开始，然后我不要再做这件事。 我已经很久没有了。对， 好吧，那我希望怎么讲啊？这个感觉未来会在你的男女关系当中，这是一个很大颗的地雷耶。 我也就会这么觉得，因为如果被问到，就是假如我遇到一个对象，然后他说你有没有交过女朋友，然后虽然我是真的没有交过，然后他说应该说如果遇到了一个女生，她是那种。会觉得说啊，你可能没有交过女朋友，那你一定没什么性经验。那如果到时候真的遇到的话，然后他可能觉得，你怎么那么熟练？他就是骗我，之类的。 我觉得后面这些不用想，我觉得自己心里面那一关比较难过，是比较麻烦的。对啊，因为就等于你如果不跟他讲的话，不坦诚告诉他，等于是你们的关系永远就有一个秘密。对啊，这个会比较麻烦。 但是我问过我身边的朋友，就说万一如果你交，就是如果他有问的话，然后他们都跟我说，那你就不要讲啊。 对，通常就我们人的思维就这样，通常就会觉得啊，反正可以瞒就先瞒，我们就先瞒。可是这会为这个就是埋地雷啊，只是他什么时候爆你不知道而已。24岁，人生很长，你还有很多时间去摸索。 好， 解答的方案。 好， 拜拜了。 拜拜，谢谢马克。 拜 拜。 希望时间暂停，你沉睡的表情将永远住在我心里。 这个段落为你送上都是蓝色的歌，杂音展翼，蓝色眼睛。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钟到4点钟，现在时间3点27分。每周三下午的3点钟是周三告解室，周三告解日的时间。 你有什么样压在心底的秘密，欢迎你来这个黑盒子，来这个树洞，国王有对驴耳朵分享吧。 劲歌金曲， 他犯了什么罪？爱的信徒，爱的罪人，以爱情的罪名俘虏李信尼。吉隆坡塞爆香港红馆，唱尽灵魂深处的罪人李信尼，给你2019最汹涌澎湃的恋爱情歌，以爱情的罪名，首张国语专辑《浮世绘》。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什么？你还在租房子哦？ 对啊，一个月房租还要25000哎。 那不如买淡水捷运丽境。只要月付19000，轻松晋升有可租。 捷运丽境商圈、学区、交通、景观一次到位，02-2626-0800。 Everything the light touches is our kingdom。 迪士尼史诗经典《狮子王》电影版，今年暑假带你重返草原。钢铁人亿万导演倾力打造电影版《狮子王》。流行天后碧昂斯美声献唱主题曲，超震撼视觉，绝对让你臣服。7月17周三，见证王者荣耀。 核藻糖胶是来自海中的多糖体，经教学医院人体临床实验研究发现，化疗期间辅助使用台湾小分子核藻糖胶，癌症疾病控制率可达92.8%。了解更多资讯，请拨打02-2748-5897。 人海中寻找从未见过的你，金鹰奖最佳新人告五人。 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说过爱。 首张专辑《遗憾》主打《爱人错过》。 走过，路过，没遇过。 告五人岛屿雏形巡回演唱会，7月13高雄，7月27台中，8月30台北。 大家好，我们是 CTO。 你和你的衣服之间曾有些什么秘密，是否为我保留？你和你的秘密之间交换了什么？身体已经告诉我，彻夜狂放空，让我成为你永恒的痛。从今后，我的手负责划破每个灿烂夜空。当明天的太阳照映我身上热恋的伤痕， 再也不能轻视我们幸福的吻。当背叛的残酷写在我身上，诠释了青春，你再也不能轻视我的爱。热恋是最美丽的红色。 放心的来，哥哥妹妹有意思，告解吧。周三告解日，来到这个告解室，我是 DJ 欧马克，在哥哥妹妹有意思飞碟联播网上面呢 ，App 上面有一个告解，亲爱的马克，我有罪，我刚刚约了前男友看电影，而且我想坏坏。 你和你的他们之间曾有些什么？故事无需为我保留。你和你的暧昧心结交换了承诺，身体给了我借口，彻夜狂放后。让我成为你永恒的痛，从今后我的手负责划破每个灿烂夜空。当明天的太阳照映我身上热恋的伤痕，再也不能轻视我们幸福的吻。当背叛的 02-3-6-3-9-9-5-5 02-3-6-3-9-9-5 嗨 Hello 马克 嗨，一开始 的我有罪， 是的，你有什么罪？ 我要告解，其实是上个月的事情。就某一天我有点不舒服，然后整夜没睡，我就请了假，然后去看完医生之后吃了止痛药，发现就生龙活虎。 目前听起来很好啊，很棒啊。然后呢？ 结果因为我请了假，然后我朋友知道，他就问我说要不要去看电影。然后我就答应了。然后在中途的时候，有长那个有主管就问我说还好吗？我就没有回他，然后后来才回他说，哦，我在睡觉，然后我觉得很对不起他，然后后来我就想说对他可能就是对主管好一点，可能帮他多一点忙去 弥补自己的那个心里面的不安跟罪恶感。 对，结果后来我这个月领薪水的时候发生一件事情，让我又更懊悔，就是他帮我用了特殊，等于没有扣病假的钱，我就更觉得对不起他。 天哪， 就觉得他是个很好的主管，我怎么可以这样做？所以我就忍不住打来告解了。 可是前面的身体疲惫跟痛这件事情是真的啊。 是真的啦， 对啊，是真的啊。 就是后来又没有什么事情。 虽然止痛药治愈了你，但是你在请假的当下是没有欺骗意图的，你没有犯意，虽然有犯行。 没有。可是我就答应了我朋友去看电影。 那一部是什么？那一部是什么电影呢？ 《玩具总动员》 。那有 enjoy 在其中吗？觉得好看吗？ 非常好看，而且笑到我朋友都说你怎么那么夸张，你不是生病吗？因为太好笑了，我觉得很对不起。 好看就好，好看就好。 好 好的，再会了， 拜拜， 拜 拜。 在接到刚刚那通电话之前，他的语气让我觉得他好像犯了什么滔天大罪。 结果原来不过只是当一天的薪水小偷而已。现在在收听哥哥妹妹有意思的大家，谁不是薪水小偷呢？ Shame on you！ 看看人家多么的自责跟难过啊。但可能很多人会觉得没什么吧，用个特休看电影还好吧。今天的歌曲呢，来自于柯以敏，《温暖是红色》，Your secret is safe with me, safe with us。在飞碟联播网这个大平台，欢迎你在星期三的下午3点钟过后加入我们的周三告解日、周三告解室的时间，反省一下最近的自己，有什么事情真的没有做好，我错了，或者是其实我可以做得更好，我有罪。02-2363-9955。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有一个人说：“我有罪，我早上在家忘记冲马桶水。”你知道经过马桶看到里面都是，心里会有阴影的，求心理阴影面积。为什么梦的理财不是一堆红发？为什么你的咖啡不是一杯红茶 ？I like it real。为什么所有失陪着大事把傻？为什么你的灵气不是一朵红花 ？I like it red, I like it red。蓝苹果怎么画怎么画？绿舞鞋怎么打怎么打？黑屏幕怎么画怎么画？哎，听不懂就去玩耍。红玫瑰开了吗开了吗？红烛光点了吧点了吧？红衣裳脏了吗脏了吗？哎，你还想看我干嘛 ？I like it red。I like it red。02-2363-9955。Hello， 你好。 喂，你好。我有罪。 有什么罪？ 自从开始没有工作之后，我都睡到下午，然后很长时间就没有听到哥哥妹妹有意思。 等一下，睡到下午，然后错过哥哥妹妹有意思，这真的是……哦，虽然这个告解是啊、秉持神父秉持不批判的那个原则，哎、欸，但睡超过4点，好像真的是蛮晚的、欸。 没有没有，有时候睡到2-3点，然后起来之后就迷迷糊糊，然后就又过了4点这样。 天哪、啊！就算我以前在做深夜节目，我也没有放纵到自己到2-3点起床，这个真的是太晚了啦。那你都几点睡觉？ 也大概3-4点左右。 哦，所以你就睡将近12个小时哎、欸， 差不多。有自从没有工作之后， 那是从何时开始没有工作的？ 7月开始，就那也算是一个实习，然后就是结束了这样、哦，然后就开始放假， 差不多半个月。 对对， 何时会有下一份工作呢？ 先要念书，要先念书。 好， 所以就可能 一年会没有工作这样。 那何时会让自己的作息回到你自己可以接受的情况呢？ 嗯，最近可能就要开始慢慢调回来，就是感觉到自己有点身体状况不太好了。 希望你说到做到。 好， 晚上你过了12点以后，你告诉我12点到3点这三个小时你在干嘛？ 都在滑手机啊，然后就是很无意义的事情这样。 你自己也知道就好。 然后或跟朋友聊天，对。 好，这些事情可以不用做的吧？对吧？ 对。 好的。 好，谢谢。 我期待崭新的你。 好， 拜拜。 好，拜拜。 汉姐感情好，陈家继续当邻居， 爸妈就住隔壁栋， 全家都住土城日月光，7200平地王，2500平泳池花园，影城商场下楼道， 1层4户，3面采光，双卫浴开窗，34至52平，土城日月光，22726688。 老婆， 嗯， 你觉得我们要投资基金、外币还是股票啊？ 那还用问？投资当然选最安全、最赚钱的啊。 最安全的。 哎呦，就中华林立 A80、A190啊。 那是 中华林立领先搭载盲区侦测系统，行车无死角，防护更全面，就是对安全最棒的投资。 遵命，马上下单。 老公安全，老婆才能当贵妇。 2019台北艺术节非你不可，十国跨领域艺术家66场精彩展演，从认同出发，探索最禁忌的议题。8月3号到9月8号，邀请你一起来实践艺术。详情请上台北艺术节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表演艺术中心提供。 台北国际夏季旅展来了，今年首度开放儿童入场，美国塞班机票免费抽，全家一起来逛展，机会多更多，每日限量百名早鸟福袋，头奖日本赏枫机票，零元带回家，消费满额再抽东京迪士尼门票，还有50万购物金大方送。7月19到22世贸一馆，台北国际夏季旅展等你来哦。 早晨的阳光，静谧的午后，夜晚徐徐的微风，茶本净，回归根本的纯净，有机验证，无咖啡因，无热量，无香料，金车茶本净，有机洋甘菊茶，南非绿博士茶，你值得被疗愈一下。 医学薪资太重要，因为要提醒你，爱美想减肥，你可以有更健康的方法。睡不好的你靠安眠药入睡，若没经医师指示服用，要小心失智症找上门。我是潘怀忠，健康如何从生活做起，你绝对不能错过全新企划有声书健康 on air。 全新企划潘怀忠健康 on air 有声书，全套8 CD， 定价699元，订购专线02-2500-5563，或上好物市集网站试听选购。 我是珍珍于佩珍。 身上淡淡飘落着来自未来失败气味，他的嘴里 深深咀嚼着咖喱口味古老偏见，他的微笑偷偷计划着在下颚上涂有的面，他的眼睛明明反映着和嘴表里不一的血， 要说要笑却无人知晓，苦恼乞讨却不肯折腰，谁说要笑本透明奇妙，口头无效 全都听不到，这里是自说自话王国欢迎光临，无法稍微理解， 要说要笑却无人知晓，苦恼祈祷却不可折腰，谁说要笑能透明奇妙，口头无效 全都听不到，这里是自说自话王国欢迎光临， 3:50来到最后一个段落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刚刚听到的歌曲就是来自于吴青峰的巴别塔庆典，上个小时的最后呢，我们听到了张学友唱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就变成了中文版，然后说他跟 Beyonce 一起合作，就 Beyonce 才出来不到半句就没了，怎么可以没有听完狮子王呢？2019年迪士尼电影版的狮子王在今天上映，7月17号。上个小时我有看到有人留言说在他们家附近的这个首轮院线片哦，阿拉丁还在演是怎么一回事，究竟票房有多好，连那个 MIB 星际战警还有那个什么 X 对 MIB 星际战警跟 X 战警都已经下片了，阿拉丁还在，你知道这个东西是很现实的，就是什么好看什么不好看看票房，你可以很明显知道啊。原曲呢 Elton John 创作的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在之前上个礼拜上上个礼拜我们也有放过，那在1994年的时候拿下了奥斯卡的最佳原创歌曲奖，成为了西洋音乐流行史上非常具代表性的对唱情歌之一，这一次呢有全新的中文版主题曲，邀请了张学友跟国际天后 Beyonce 中英文的对唱合作，在今天7月17号跟电影同步发行哦。 With all its fears. feel the love tonight。 希望今天大家都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午后，美好的夜晚， feel 满满的 love， 感觉到满满的爱。3:53，在这边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欧马克，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钟到4点钟，会在飞碟联播网陪伴着你。大台北地区 FM92.1， 就爱电影 UFO 向全世界发声。另外，平常你要找我的话呢，也可以加入我的 Facebook 粉丝专页，在搜寻欧马克就可以找到我了。还有呢，我的 YouTube 频道欧马克也欢迎你的订阅。最后是 Follow my IG， 我的 Instagram MARC_ORANGE。最后跟你说一声。拜拜，这首歌曲来自于黄龄的 Hello Goodbye You're Awesome。 无法自拔，想着你的双眼温柔和体贴，你那天在我的面前终于有一些哽咽，说只想重新找寻属于你的自由，爱上这份思念，一天天守候在窗口，等待你的出现。或许会有那么一天，我却只能 say hello。 什么罪？爱的信徒，爱的罪人，以爱情的罪名俘虏李信尼。吉隆坡塞爆香港红馆，唱尽灵魂深处的罪人李信尼。